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3集，前世，上，三。一个侍卫打扮的人在后面，身前站着的人身材高大，紫袍青靴，一双桃花长眸映了夜色里的烟花，分外明亮动人，十分美貌的样子。临安侯府的谢侯爷。沈妙眯着眼睛看他，那人似乎也有些意外，啧了一声说， 傅修仪的皇后原来是个酒鬼。 他身后的侍卫说道， 主子，咱们该走了。 白露也有些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谢景行居然还在宫中。可一个皇后，一个臣子，若是被人瞧见站在一起，指不定要出什么大事。尤其是这些日子，沈妙在宫中本来就举步维艰，一旦被人逮着由头，就会不由就里地往她身上泼脏水。这个时候，离这位临安侯府的世子自然是越远越好。白露不敢惊动旁人，这花园也是很偏僻的，就小声道， 世子爷，皇后娘娘喝得有些醉了，奴婢正要扶她回去，还请世子爷装作没有看的。 谢景行瞥了一眼沈妙，笑了一声，倒是有些提不起兴趣般的转身就要走。 慢着， 沈妙却唤他。白露一怔，急得恨不得捂住沈妙的嘴巴。沈妙却是盯着谢景行，他这会儿有些醉了，自从去往秦国到现在，他从来都没有放肆地喝过酒。然而杯酒解千愁这话却不是假的，人喝醉了就会轻松，轻松就会做出许多平日里不会做的事情来。本宫听闻你要去北疆了。谢景行抱着胸似笑非笑道， 皇后娘娘有何事吩咐？ 铁衣和白露都盯着沈妙。沈妙一笑，从桌前将自己方才喝过的碗拿了出来，将那坛子酒往里头倒了满满的一大碗，示意谢景行看，说， 少年英才，千古人物，精彩绝艳，世无其双。 谢景行挑眉，白露羞得恨不得将沈妙拖走，哪有这样当着人面夸出一朵花来的。 北疆是个很不好的地方呀。 沈妙拍了拍他的肩，他个子娇小，拍人肩膀的时候还要踮起脚尖，又看着谢景行，半是认真半是醉意地说道， 听闻父亲说过，那里寸草不生，地势诡谲，多有毒蛇虫蚁，很容易就落入陷阱，你此去危险重重。 微臣多谢娘娘挂怀。 千年史册史无名，一片丹心报天子。 沈妙嘴里胡囵道，给谢景行扬了扬手里的酒碗，一口气就吞了下去。白露和铁衣都吓了一跳，前者是没有想到沈妙竟然说喝就喝了，后者是诧异皇后竟然会如此豪爽。沈妙抹了一把嘴巴，打了个酒嗝，说， 这是本宫敬你的一碗酒，一定要凯旋。 谢景行盯着沈妙，他唇边尚且有未擦拭干净的酒水，亮晶晶地挂在唇边，很好看。月色下，他的容颜便显出白日里看不出来的清秀来。褪去那层皇后的枷锁，其实是个十分清秀美丽的女人。她挑唇，笑容就显出几分邪气， 慢悠悠地说道。 皇上看来很是冷落了皇后娘娘。 白露瞪大眼睛，这谢景行的话未免也太放肆了。可是他不敢直接将沈庙拖走，免得沈庙万一发出什么声响惊动了旁人，那真是有嘴都说不清了。沈庙喝完后又晃晃悠悠地抱起酒坛，满满地倒了一大碗递给谢景行说， 你也喝。 我为什么要喝？ 谢景行莫名其妙。 你和本宫同病相怜。 谁跟你同病相怜了？ 谢景行觉得好笑，沈庙却已经举着那碗酒往他嘴里喂过来。白露大惊失色，这也太暧昧了。铁衣也惊诧万分，可是谢景行没说话，他就不会出手。谢景行冷不防被灌了一碗酒，推开沈庙的时候，许多酒水都洒在了衣裳上，却看沈庙终是满意的笑了，说， 你我有一碗酒的情谊，等你凯旋归来的时候，就来陪本宫看烟花吧。 谢景行觉得今日实在是很莫名，原来女人撒起酒疯来是没有理智的，就算是素日里看着端庄淑仪的皇后，也实在是判若两人。 皇后娘娘，还是找皇上来看吧。 她整理着自己的衣裳。沈庙黯然， 本宫还从未跟他一起看过烟花。 谢景行盯着对面的女人，他微微垂头，嘴角上扬，眸光却苦涩。他莫名的就心软了几分，说， 好好好，微臣答应你。 那就这么说准了。 谢景行点了点头。沈庙想了一想，摇头道， 口说无凭，得有个信物才成。 说着就开始摸自己头发上的钗环。白露一愣，心中暗道不好，这若是皇后的东西在谢景行身上，那可就是私通的罪名啊。生怕沈庙拿什么手帕钗子给对方，突然见沈庙腕间的红绳，便灵机一动说， 娘娘，您的那根红绳就很好嘛。 沈庙的目光落在红绳之上，心中一动，就飞快地解开，把谢景行的手拿过来给他认认真真地系上。谢景行的目光落在他微翘的睫毛上，湿漉漉的，像是混了冬日的寒气而浅浅润泽，莫名的让人心中微微发痒。沈庙给他系好，冲着他一笑， 这是本宫给你的信物，以此为信，等你凯旋。 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的一笑， 不过微臣没有什么信物可赠与皇后娘娘的，不如送给皇后娘娘一个心愿如何？ 心愿？ 沈庙看他， 凯旋在御，微臣能赠与娘娘一个心愿，娘娘要的心愿微臣能做到，定当竭力以为。 一言为定。 一言为定。 轰的一声，天空一角再次被璀璨的烟火映亮，二人一同看去，却仿佛有着默契一般异常相合。白露也是呆住了，烟花转瞬即逝，有些东西却是不会消失的，比如这个夜晚。沈庙再醒来的时候，只觉得头痛欲裂，一边揉着额心，一边站起身来往桌前走，说， 竟睡了这样长的时间。 白露给他端来热汤说， 娘娘昨日喝得多了，先醒醒酒吧。 喝多了？宫宴上并未喝多少呀。 沈庙动作一顿，白露有些心虚说， 大约是宫宴上的酒水尽头大。 本宫这一喝醉就什么都记不起来的毛病，真是这么多年都没变。不过也是许久都没有喝醉了。白露点头，只听沈妙又看向自己空空荡荡的万间。哎，这红绳又怎么不见了？白露小声道。 大约是丢了吧。 果真是不长久呢。日头正烈，出发的队伍正在城门。为首的年轻男子戎马轩昂，分明是含着懒淡笑意，眸光却冷冽，令人不敢逼视。 主子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铁衣道。谢景行瞧了一眼身后，出了这道城门，今后的前程南辕北辙，也意味着和从前一刀两断，再无牵扯，终究要离开呢。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 身边的白衣男子摇着扇子说道。 也和你没什么关系了。 说不定都盼着三哥有去无回呢。 松绿色长袍的公子哥却是笑道，说着又看向前面。 不管如何，总算要回家了。 不一定。 二人一同往那紫衣男子看去。谢景行低头，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腕间，那里系着一根红绳，红绳的末端被端端正正、仔仔细细地打好了结，似乎牢固的怎么也不会松开一般。 这不是女人戴的东西吗？ 季雨舒问道。 你戴这个做什么？ 喝了人的送别酒，欠了人一个心愿。 谢景行说。 回来再还了。 他收回目光，扬鞭 起 出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